迅速达成使命的死亡之门消失了。在死亡之门那仿佛消亡一切的消失光影中，最终倒下的是君莫笑。叶修复制了宇文周的方法，但是大家回过神来过后，却纷纷有些不理解这当中的逻辑。因为今次星星所面对的情况和上一场宇文周所面对的并不相同。宇文周面对死亡之门时，范围内有且只有他的索克萨尔一个可攻击目标，所以当索克萨尔撞进死亡之门后，死亡之门结束。可是现在死亡之门的范围内可攻击目标可不只是君莫笑，还有海无量，还有包子入侵，甚至可以说这死亡之门本来的攻击重点就只是海无量和包子入侵。这种情况下，死亡之门是没有理由因为攻击伤害了一个目标就此消失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回过神来的解说潘林已经问了出来。 好奇怪啊。 李一博脱口附和了他一下，丝毫没有要解答的意思。他也百思不得其解。别说他二人了，就连宇文周这个目前术士中的大神选手都为这个死亡之门的消失而感到诧异，甚至因为熟悉而更加诧异一些。这个死亡之门到底是因何而消失的？死亡之门的设定中有什么这么多选手都不知道的隐情吗？这一刻，宇文周忽然想到了他们的老前辈，老队长，目前坐镇星星的魏琛。要说荣耀里的术士选手，甚至玩家，魏琛绝对是最老的一批了。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这十分不易。要知道，魏琛中途可是有好多年都不再是职业选手，而只是普通玩家。普通玩家一个职业玩厌了，换个职业玩再正常不过。普通玩家一个职业十几年的，真的少之又少，这肯定得是非常非常真爱。他们的老队长魏琛无疑对术士是真爱。那么这个七十级大招死亡之门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或许就是他发觉的。而叶修就是利用了魏琛所发现的细节，将这个死亡之门以违反设定的方式给撞崩了。不，不是违反设定，大概是利用了一个大家都不知晓的设定。 是什么？ 宇文周虽然很好奇，但是现在探究这点没多大意义。今天的比赛给他留下的疑惑太多了。擂台赛第一阵，叶修怎么就能准确判断地预设下了一个暗影陷阱？宇文周到现在也还是没搞清楚。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些疑惑而迟疑。死亡之门没有达到目的，那就再来一个。暗影烈焰。一团紫黑色的火焰自灭神的诅咒上跳出。宇文周再没有使用死亡之门那样的超大型咒术，毕竟想靠卢汉文一个人就护卫周全太强人所难，之前就索性有了郑轩路过相助。但是现在从两翼迂回的黄少天和郑轩都已经移出更远，没办法再照顾这边，索克萨尔的施法也要配合卢汉文流云的掩护节奏。暗影烈焰就这样成功地施展出来，紫黑色的火焰不住地跳动着。这个技能一旦命中，就是持续掉血伤害，而且每一跳伤害时就会打断吟唱，所以这团暗影烈焰是丢向了海无量。气功师无论方瑞用怎样的猥琐方式去诠释，也总改不了这个职业的很多技能都要独挑这一设定。海无量硬扛，那攻击会受限制，闪避那会给徐景熙呈现出空档和机会，被动挨打的治疗选手也不是束手就等队友来救，他也在用他的方式在抗争，在寻找机会。那么机会送到，暗影烈焰，方瑞显然还是不情愿受到这个技能的掣肘的，立即操作海无量闪避。而宇文周技能的释放本就是看清楚战局， 专找这么一个一旦方瑞选手闪避就可以切出空档的时机。于是暗影烈焰飞至，海无量闪避，徐景熙立即心领神会，一身板甲的守护天使立时就朝着这边迈出了一步。一步，就这么一步，灵魂愚者刚刚抢出这一步，背后突然就是一紧，身子跟着就已经扬向了半空。元武棍在死亡之门消退的光影中倒下的君莫笑早已经站起来了，就在这个蓝羽看到一线曙光的时候，他又一次冲过来，一下子就将这一丝曙光给扣灭了。轰，灵魂愚者沉重地被摔在地上。 小子还想跑？ 包子在频道里大刷，说话的口气，说话的气质，真的毫无自己是一个新人的自觉。 不用你帮手我也搞得定， 方瑞只是说了一句。 啊？ 包子回， 不是说你包子。 叶修连忙报手速，他当然清楚方瑞是和他讲话，但这要让包子误解了去，节奏可就乱了。 全靠你了包子啊。 方瑞也是吓出了一身汗，连忙也是加剧解释，连忙将包子往天上捧。 看我的。 包子果然高兴极了。包子入侵，按着地上的灵魂愚者一通揍，霸王连拳，这技能居然被包子当扫地技，十分奢侈的对着已经倒地的灵魂愚者施展了出来。叶修和方瑞心下却安定不少，奢侈就奢侈吧，总比乱了套要好。 交给你了。 叶修这时又交代了一句，却是一语双关。方瑞这边心领神会，知道叶修是说他，而包子那边高高兴兴地应了一声，方瑞可不敢去戳穿。君莫笑本已身处风区，此时顺着风向呼就冲了出来，没去拦截右侧的夜雨生凡，也没去拦截左侧的枪林弹雨。叶修的君莫笑突然在此时冲向了索克萨尔，有卢汉文的流云护卫的索克萨尔，冲锋湖光闪，两个技能一次变相，索克萨尔放出的咒术被闪掉了，但流云的重剑艳影却已朝着君莫笑兜头斩了下来。崩山击，没有黄少天在旁的策应，卢汉文这次的崩山击自然没那么奔放，是一种收放自如的状态，进可攻退可转，但是没有办法转这么快呀。卢汉文只能用自己的视角跟上君莫笑的移动了。就在崩山机即将砸下的那一瞬，君莫笑又一次变身，冲撞刺激，一个狂剑式的技能。君莫笑和崩山机在一个瞬息间擦身而过，卢汉文想要拧转剑锋，但是赶不上了。重剑艳影，他从来没有嫌弃过他的沉缓，虽是个小小少年，但卢汉文颇喜欢这种沉甸甸的厚重，每一剑劈上去命中都让他觉得特别充实和满足。可是现在呢，当这一剑沉甸甸的落空时，心里那没着没落的感觉却也显得更加清晰浓烈。看到君莫笑的冲撞刺激就这样从他的崩山机下钻过，轰中索克萨尔，将他一直守护的队长带走时，卢汉文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己手中的剑如果可以再快一些的话那就好了。他动摇了，一直以来坚定乐观向上的少年在这极关键的时候却力有未逮，终于对自己一直以来选用的重剑产生了怀疑。 喂，发什么呆发什么呆发什么呆发什么呆。 就在这时，蓝雨战队的频道里一再重复的四个字密密麻麻刷满了一整个屏幕，会这样说话的人只有黄少天，但是发什么呆，观众们也想问呢，哪有人发呆呀？在他们看来，蓝雨的选手都很积极努力，卢汉文虽然没有拦住君莫笑，玉文州虽然没能让索克萨尔躲开攻击，但是他们都绝没有发呆，他们一直很专注的在努力。 谁发呆了？ 解说潘林也在问。 于是李一博因为答不上来发呆了。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比赛越到高端激烈的时候，他看不懂的内容就越多。卢汉文的脸在发烫，别人都在疑惑，但是他却无比清楚，黄少天在说的发呆的人是他。不是说他因为发呆没有拦住君莫笑，而是在说他在未拦住以后，这一瞬间的迟疑、动摇、恍惚，这是一瞬间，但是黄少天看出来了，看到了。卢汉文真的好惭愧啊。守护好队长的索克萨尔，一直以来这经常是黄少天在承担的责任，因此蓝宇甚至演练出了一套以索克萨尔为饵，黄少天伺机予以偷袭完成重击的战术。今次因为风中的营救战可能会更加艰难，所以守护队长的职责交给了他，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在没有拦截住对手攻击之后，他居然产生了迟疑，而这一个微小的迟疑就被黄少天给发觉了。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从不迟疑，他也会有失误，也会有守护不住的时候，但是黄少天何尝动摇过半点心思？话唠的毛病被人诟病了这么多年，他又何曾犹豫改正过？好吧，这可能不算什么正面的例子，但是黄少天身上那份坚定，从他观察到自己这么一个微小的动摇当中，卢汉文感觉到了。不会动摇，不能动摇，选择就要坚持到底。重剑转向，沉重的风声像是卢汉文发出的呐喊，流云向着君莫笑继续坚定地斩了上去。一道炮火却拦截到了他的面前，远端的沐浴成风立即和君莫笑展开了配合。卢汉文的救援行动一开始就受挫，但是这一次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勇气卢汉文从来不缺，他所缺的是像他们队长喻文州那般的沉静，像黄少天那样的坚决冷酷。而此时他没有急吼吼地去释放他的精力，他冷静注视着场面，发散着思维。忽然眼前一亮，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距离好近啊。